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是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同学们，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好，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说一说老友记的精彩情景啊、 yeah. 老友们的精神啊、嗯、今天我们进入到 Phoebe、 嗯、 Phoebe 其实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她是一个稍微有些奇怪的女孩。 嗯哼，稍微 有些奇怪的女孩。 嗯，非常非常有些奇怪的女孩， 其实是极其奇怪的女孩。她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She's special。 我们在老友记这个系列一开始 Henry 老师就系统讲解过菲比的性格、啊、 嗯， 来再为我们大家说说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She had 我们可能会说 She lives in her own world。 首先呢她是活在一个比较自己的世界里、 mm-hmm. Yeah. And she has a lot of just weird logic that makes sense, but it's weird. 嗯，她有很多呀、mm-hmm. 说得过去但是又奇奇怪怪的逻辑。 嗯、mm-hmm. Yeah. 还有呢？ I think she's a very, she has morals, 就是她的这个正义感 you know, 很强， 对，很强， 她是一个很有道德感的人。 Yeah, she's got morals, she's got, 我们会说 she's got a code. 嗯、she's got a cold. She's got a code. 然后这个 code 是 C-O-D-E 的这个 code. Cold. 对。然后这个 code 呢就是一般会接着说 a code of ethics or morals. 就那就短说就 she's got a code. 有原则。 嗯，她是有原则。 她是有原则的。 她是有自己的就是定义的原则。就对我来说这事儿不能做，因为哒哒哒哒哒。然后 是 非常明确。 有很强的主见。 Yes. 虽然说从小的命运不济啊，生活在街头，但是她天性的非常的善良。 Mm-hmm. Yeah.Yeah. 他善良，他可以吃素。你看上节课我们说到他吃素、 yeah. 因为他不想 hurt animals。 对，就是因为他不想伤害动物。 嗯， you know? 同时呢他为了传播快乐也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他也能够为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给他代孕生孩子。 Yeah, exactly、 啊、他非常无私的帮助别人。 Yeah, 嗯，所以 she's selfless、yeah. 他是很 selfless 的一个人。 对，就是 selfish 的反义词，我们叫 selfless。 他是比较无私的这么一个人。 对、 啊、你可别看他平时就是经常的搞怪、 mm-hmm. yeah. 其实是很有正能量的一个人、 yeah. 在这两集的片段当中呢，我们要去感受一下他生活中的这些闪光点。 嗯， 今天这一集里啊，他呢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横财。 嗯， 得到一部足球电话和1000元钱。在当时这1000元钱也是不少的一笔中奖的数目了。 Yeah, I mean, it's weird because, you know, we like to say, you know, 今年 because of 什么原因 you know, 我会比较幸运 right? But Phoebe just thinks it's wrong. 她就 you know, 内心的这个正义感就这是错的，这是不对的，这是 you know, it's bad. 哎，你看 it's wrong. 她的原则就有一些什么呀，反着来。 嗯哼， 她是反着来的。 对，一般的人就会说哇，真幸运，可以了。挺好的。 常理我们是按常理怎么着，但是他是反常理的。 嗯、yeah, yeah. She's 他甚至觉得这飞来横财不是一件好事情。 Yeah, exactly. Especially, 就是他会就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别人这个钱是哪儿来的，那些人怎么样怎么样。 对、 yeah. 他也觉得说哎，其实应该还有比我更需要这笔钱的人吧。 对，或者至少本来就是他们的，不可能是就不知不觉就掉到这边来、 啊、 然后就没有什么原因，肯定是从别人那边就是因为什么错误，然后就他们少了损失了一点钱，对吧？然后他就满脑子都是这些。 哎，他没有想到说哇，这笔意外横财是我该得的。 嗯， 他想到的是，嗯，是不是因为别人受到了损失，而我得到了这笔钱呢 ？Yeah, exactly. 是吧？他就觉得心里对这方面他说不过去。 She's a good person. 哎，所以他真的本质上是一个挺好的人。 嗯， 所以他就。在这种事情上你看一般来说我们比如说得到一个奖意外的奖什么高兴还来不及呢、 嗯、 赶紧拿1000块钱赶紧拿去用了、 嗯、 花了哈、 嗯 yeah. 请请朋友吃饭啊就完了 买衣服可以买很多新衣服 尤其是在这个打 折季的时候。 Exactly. There's so much. Everything is half price. You can buy double the amount of clothes for the same money.、 嗯、一听这话就知道谭俊老师平时是个自己买衣服的人。 No, 就一年一次就等机会。And I just wait for the sales. 真好稳准狠哈。 对吧 很会买。在菲比身上他不会把这钱拿去乱用的。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一个街头的流浪的女人。 嗯对。 啊没有家 ,homeless, 然后又需要用钱。 他已经试过还这个钱好几次然后就银行就太就是就啊没事那就这样吧。 不让他还、啊。 对。 他觉得他不该得这个东西。 啊哈。 所以这个人真的挺有些奇怪的。 Yeah. 你看那街头那怪女人都说她是个怪女孩 对 打招呼的时候都是嘿怪女孩。 连就是典型的怪人都觉得她怪。她不是正常的怪她是非常怪的怪。 啊啊，所以说这个人物确实非常可爱。 嗯、 好，一会儿我们来学习片段啊，今儿片段不多。 OK， 我们来首先看看课堂答疑的问题。 好 啊，来自英国的一个这个概念问题很有趣啊，请教老师借此。 嗯， 有这么一句话说， 英文的是 "I won't be through with you until I know the truth"。 他说老师。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知道了真相，肯定不会和你在一起。恐怕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对。 那是什么意思呢？ 在英文呢，我们会经常会说be through with 某个东西或者某一个人。所以比如我就简单说 I'm through with you。OK, I am through with you. 然后这个意思就是我跟你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了或者我受不了了我把这事儿放下了我把你放下了我走人了。I'm through with you.OK, 所以这个呢如果反过来说 I won't be through with you, 那就是我不会放过你。OK, 然后后面说 until I know the truth, 那就是我知道真相之前不会放过你的。就是这个意思。 Oh. 对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翻译成跟你在一起是完全不是一回事。 重点呢是这个 through, 这也是他提的问题。 Mm-hmm. Yeah. Through 呢字面意思呢是通过。 对通过。 那么 be through with something 的意思呢就是让什么东西通过。 嗯。啊。所以这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他有一个口语的用法呢就是把一件事从头做到位。所以比如我是老师我需要批改作业对吧然后我有100张作业要做然后回头我就跟你说 I gotta get through these,papers. 我要把这个这些 paper 呢从头批到尾。 对所以这个英文就是 get through 呢有点像面前有很多东西然后要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去。 通过。 对通过。穿过也可以可是重点就是把它做完。那针对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呢也是一样的就是会就是跟你完事儿。 哦完事儿。 I won't be through with you, 那就是我不会跟你完事儿。然后意思就是我不会放过你。 哦不会饶了、嗯、 对 不会放过 对 不会放下。 对所以中文会有不同的说法可是英文就是这个 be through with somebody 还是挺万能的。 哦、那我们就学习平时生活中也把它用起来、 嗯、 be through with something or somebody 对。对 就是放过放下的意思。 对。 好 对 然后第二句话说 Every guy here is after her、 uh-huh、 那老师能看懂这是什么意思哈、 啊、这就是这里所有的男人都追她 追哈、啊、他说这个 after、嗯、只是一个口语当中的表达吗、 嗯、 有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没有应该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没有啊、嗯、那可以这么用啊说谁追谁是可以 be after someone、 嗯、 是不是英文中怎么正式表达追求的意思呢 追求 可以你可以用 after 追求一件事儿什么这样的用chase after 然后 pursue 都行追人的时候就别用 chase 或者 pursue 这样说了因为平时就不会这么说。 哦、嗯、追求自己的梦想啊 对 什么理想的时候。 这个、完全没问题。 可以用 pursue, chase after。 pursue 比较好。 或 pursue。 对那 chase after 也可以它稍微口语一点。 嗯、好那问题来了、 uh-huh, 如果是追人的话。 No, 你就别用了别说了。 为什么不能说呀难道不能说 chase after someone 呢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这是在某人后头追着他跑 对对 ,chase 跟这样大家第一个反应会想到就是追杀的这种感觉。 追杀 对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如果这个女生在大街上跑着然后后面有个男人追着她这你用 chase 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会想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就是中文的追是这样的就是中文口语经常会用追一个人然后英文然后西方的文化就很少会这样表达或这样说。 哎 追，那我们先要搞清楚追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Yeah. 追就是什么？追是什么意思、 ？OK， 所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OK， 就是我喜欢上一个女生，然后每一天呢，因为什么，我就会跑去她的 I don't know 她办公室，然后给她送。 花呀 果汁好吗，每一天下午说你要喝果汁对身体好好吗，然后大家就会说，在中国我们会说什么呢，就是啊 Henry 喜欢这姑娘，他在追她， 对，追求她， 对、英文很简单，就是 Henry likes her 啊， 没了，然后可能都不用说，就是 Henry 喜欢她，就这样，然后不会说 he's chasing her， 这样很奇怪。 可是他总有，哎，那中西方也总有，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做出行为，然后你让他认可你，或者是你要得到他，这是一种追求的行为吧？ 对，可是我们就不会说，就是没有必要说，就是就明明就是你做这事儿是因为你喜欢他 ，you like him， you like her， 但是你甚至想得到他。 对，我们就不喜欢用这种得到的这个概念，因为就是它会听起来比较恐怖，你不觉得吗？就是我拥有你了，你属于我的，就有点这种感觉，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而且你追这个人的时候呢，这个过程中一般也是一个这种情况，就是其实你都不了解这个人，然后每一天找他呀，送礼呀，然后这样，就是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浪漫，就是他挺恐怖的 哦， 跟踪狂，有点像这种感觉， 跟踪狂， 对对，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天天跑去送果汁这类的，你可以就找周围的西方朋友跟他们讲一下这故事，然后问一下你怎么看，他们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会有一点挺恐怖的， 有点强势， 有点恐怖、这女士，这关键的是这姑娘怎么想。 但如果说两个人关系好完了呢，最后人想把人娶回家，对不对？ 对，那挺好的，就是 good job。 可是如果这姑娘不喜欢呢，而天天还是送东西，因为在追她，我们的反应可能会就会觉得好可怜啊，这姑娘 啊，一不小心牵扯出来一个文化的问题、看来有ID 就说，看来中国文化太在乎结果了。 我有可能，然后就是觉得目的性太强的时候呢，就有一点恐怖。可能主要的是这个目的的问题。 那看来这个问题出来了，他英文中没有表达追求的词语。 对，当然也可以，就比如这个 Every guy here is after her， 这一般就是歌词里面会见到的，你知道吗？那种歌，就这女生美到就大家都追她，可以啊、可是正常生活中可能会很少用到这种说法、 好，有趣 ，Yeah， 很好的问题。 It's always hard explaining 这个，因为这两边的逻辑都是挺通的，都是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就是概念的区别而已。 第二个来自火花花啊，他说老师这句话有什么技巧，尤其是最后这个 We are currently in 有什么连读技巧吗？ Okay, 但是我觉得我读的挺别扭的。 OK， 好，听一下吧。 好。 After this building was built, we moved to the building we're currently in. OK， 就是结尾的这个 We are currently in 这一段。我们要注意一些基础发音的问题，后面的 in 你发成 in。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中式的一个发音，代替了这个英文的 n。OK， 元音不太对，结尾的 n 也不太对，你用一个中式的前鼻音的发音。然后 currently 的这个 t 呢，最好省略。OK， 所以其实会发currently， 然后这个 l 跟 n 之间会有一个很轻的 y 的音，所以不是 in， 它是 yen。OK， yen yen。Currently in, we're currently in. OK, 所以一般就会这么说，可是你要注意你的 in 的这个元音 a， 舌根不能太高，别发成 in。 其实这个问题它好，因为很多人也读不对这个，顺道是跟着人家学习一下了。 对，这个不容易。对。 第三个问题来自夜空中最亮的星，它的第一个问题是 folks are， 这里的连读可不可以把这个 k 给略掉？ 省略吗？不行。是 folkser， 一般就会这么发，是一个科连到斯的音 ，kser， 不能省略科 folkser， 这样就听不懂。 看见 see 的 ing 形式跟唱歌 sing 应该如何区别呢 ？seeing 是两个音节 ，seeing 哒哒两个音节，唱歌是 sing，OK，、okay? 所以如果你的 seeing。中间没有一个很轻的 y 的音添加进去呢 ，seeing， 如果你没有学这个实际发音呢，你就会发 sing， 然后这个就会导致误解的。 好，老师一说就清楚了，一个俩音节，一个音节。 对， 是不是所有的 ing 都可以发成 in， 可以发成 in 呢？比如 welling up， 不要想成所有的 ing, OK, 因为这你只是看它的它就是一个规律 ,OK, 然后规律就本身是没有意思的 ,OK, 所以我们要看其实它是这个语法形式才是重点，所以别想 ing, 你要想动名词 ,OK, 因为有很多的字比如 thing, 它也是 ing, 可是它不是动名词，或者 sing,唱歌刚刚的这个字它也是 ing, 可是它不是动名词，你最好想成动名词的 ing 发音才能变 in,OK, 像这种自带 ing 的就先别给它变了， 他们不会变，千万别变他们，对， 一定要是后面是动名词加 ing 的时候可以这么变， 动名词才可以 in 变成 in, 所以刚刚这个 seeing 可以发 seeing,然后它就跟 sing 的这个发音区别更大了。 这个问题都挺好的、 yeah. 有意思、 yeah. 好了，进入到情景学习了、 嗯、 来吧，我们的第一季的第三集，哇，这一集当中大家都好年轻啊，看 I know, 非常的青涩， Joey 好帅啊，好帅， 哇，那会儿他真的是特别帅、啊、 So 帅， Phoebe 也很年轻的， Yeah, Phoebe 很年轻， Yeah, 菲比呢莫名得到一部足球电话和1000元钱， 对， 而他呢将其送给了一个街头流浪的女人。 I brought you alphabet soup to pick out the vowels. Yes, but I left in the Y. Because, you know, sometimes Y. I also have something else for you. Saltines? No, but would you like $1,000 and a football phone? What? Oh my God. Oh my God, there's really money in here. I know. Weird girl, what are you doing? No, I want you to have it. I don't want it. No, I have to give you something. No, it's fine. You know... You want my tinfoil hat? No, because you need that. No, it's okay, thanks. Please, let me do something. Okay, all right, I'll tell you wha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Okay? 嗯，还挺巧妙的。 嗯嗯， 听到了吗？叫她什么呀？叫 Weird Girl。 嗯嗯。就是 Phoebe 出现的时候，这个 Lizzie 呢，她就是坐在那个外面，对吧？ 大地上啊， 有一大堆她的那些东西，对吧？ 杂物哈。 然后就看到 Phoebe 打招呼，她就说 ：“Weird girl, what do you want？” 其实她也不是第一次给 Lizzie 送东西了吧 ？No, 她应该是经常这样， 常常给 Lizzie 送东西， 经常聊天，然后 比如说你那个平时的路上老有那个 homeless，、 yeah, 流浪者， 对， 可能。天长日久你们都熟识了，对吧、嗯、所以你会经常给他带点东西啊， yeah yeah 这样的， 嗯 yeah, 然后就对他好一点，嗯， Phoebe 还是挺善良的， 是、嗯、你看常年的对人家挺好的， yeah, 常年对人家很好， yeah, 好， Phoebe 的第一句话他就说， 他就说 I brought you alphabet soup 我给你带了汤、嗯、啊， 对， 那是什么汤呢？ 他叫 alphabet soup, 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汤， 是吧？ 嗯哼， 特色的汤， 嗯、特色汤， 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文化吧。 它对， 这 个、 是字母的意思，对不对？ 对 ，alphabet 就是 A B C D 的那个嘛。 啊，字母啊， 字 母汤是什么呢？ 嗯嗯、那字母汤，字母汤很简单，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然后也知道孩子们爱喝汤。美国有一家公司把那个所有的面条都变成不同的字母了。 Oh. 对，所以就是孩子们就边喝汤边学习吧，然后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字母随便就是晃来晃去的时候就可以拼出一些字儿， oh. 可能就边吃的时候就跟父母聊，然后说啊你看 cat, 然后就一箭双雕嘛，反正你也得吃你也得学，那你一起做吧、oh. 所以这个就叫 alphabet soup。 哎呀，这真有创意哈！ 啊、uh-huh, 哈 ，Yeah, yeah.。 所以他为什么给人家带这个 alphabet soup? 因为这个就很普遍、很常见，然后就是因为美国人爱吃罐头， 哎、 对吧、嗯？所以就是这肯定就是买的时候就买了一大堆 alphabet soup, 然后就顺便开了一个，然后就加热，然后就带出去给他，就很简单。 哦，嗯、实际上就是顺手给人家带一餐饭呗。 对， 带点吃的。 对，还挺简单的一个，然后就是 I brought you alphabet soup, 很常见。This is like part of every boy and girl's childhood. 嗯，我们在那个网上看到很多的视频，就是这些、 uh-huh. 就是外国的一些年轻人啊，喜欢给这个流浪汉制造惊喜哈。 嗯、uh-huh. ， 给他们带来一些惊喜 ，surprise。 Sure, 一般都是吃的，会给吃的。 嗯，吃的。 嗯， 好，然后他就说我给你带来了字母汤了。 啊、对，他说我得给你带来字母汤，然后 Lizzie 第一个反应就是。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哦，他的回答也挺奇怪的。他说：“你有把那个元音哈、啊， vowels. 对，元音 vowels. 这个词啊，怎么读呢？这个音啊。 Vowels 这个也是两个音节，很多的学生就是会把它想成是 vowel， 然后结尾呢，这个 l 的音还是一个 u 的音 ，vowels 这样就听成。V-O-W-S vows 这个发音变成一个音节了，然后 vows 就是那个你婚礼的那时候会说的那个 宣誓的那个誓词， 对，我会永远爱你啊什么这样那些话，然后那就是一个 vow， 那是一个 V-O-W， 对，那这个是 vow， 然后后面呢你要嘴唇分开 wow， 有一个 ol 的音，这个要顶舌尖，不是动嘴唇的，所以是 wows vowels 两个音节 vowels。 当然，今天同时有同学也问到这个词了，我们顺便讲一下哈。 对， 他就说你把这个元音给挑出来了嘛。 对，Lizzie 的也是有一些问题， 奇怪的逻辑。 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 homeless people 有一个形象。就是在电影电视剧里面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一点。不正常，然后就会问一些，就比如这句话 ，Did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Pick out 呢，就是一个一个挑出来， 挑出来， 然后就肯定以前已经说清楚了，就是我不吃 vowels， 然后有他自己的一个神逻辑 原则， 有一个原则， 只要是喝字母汤，我是肯定不会吃元音的。 对你下次要送我喝这个，你不许里面有元音。 否则我是不会喝的， 对，我就宁愿饿肚子。 我也不会喝带有元音的字母汤。 对， 他就说那你这次把那元音挑出来了吗？ 对， 好， 他就问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哎呀，还挺挑剔的哈。 Yeah. 来吧，这句话是第一句连读。 那这个 did you， 我们经常就会把它缩写，用一个缩写的发音，就是 do， OK， 就变成一个音节了，所以这个 did you 我们可以发 do。OK, do you pick out, 这里我们要连读 pick out, 然后 out 的 t 呢我们要省略，省略的方式最好是咬舌尖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pick out, 结尾咬舌尖，这样你接着发 the 就不可能发错 pick out the pick out the pick out the do you pick out theto pick out the， 这样连读省略，然后咬舌头，这样你可以把这三个字说得非常流利和流畅。 前面特有意思，本来我们以为会读成怎么着也得读成 did you 啊，对， 但在这儿呢，连 did 都省掉了， 对，他就直接 do， 特别弱的一个 do， 弱到什么程度啊？ 就有一点就听不到这个的了，也可以被理解成 you， 就直接用 you 也可以， 变成了一个 do。 对，可是我感觉我还能听到一点这个 G 的音，可是 you know, whatever， 随便。 我们来跟着读吧。 好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对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对，就是这么说。 Did 都不读，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挑战啊。那平时生活中我们要是读成 Did you 也没问题吧， 也没问题。可是当然我们学这个实际发音，一方面是自己说的可以更地道，可是更重要的就是让你能听懂对方说的话。 是， 所以别人稍微着急或者有一点懒或者有点累，很有可能就会用更节省的方式跟你说话，就说 do。 所以你至少得知道他们有可能会说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对，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如果你不知道，你是铁定听不懂的。 对，再加上这是发音的问题，容易导致大家误解。后面呢还有一个把什么东西挑出来，我们很多的学生可能第一个反应就会想到别的东西去了，可是就是 pick out 什么东西。 好， 对，所以它也是一个就常用的一个小句型小短语。 好 pick out pick out do 挑出来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对，你挑出来元音了吗？ 元音字母了吗？ 对， 菲比竟然说， 他就说 yes， 当然了， but I left in the y's， 但是我把这些 y 字母呢都留下来，因为 why 是属于半元音， 是一个半元音，对，所以他就说 cause you know sometimes why， cause、这个、you know， 对，就是你懂的 sometimes 有的时候 why， 他这个 why 其实是和那个 why 是同音的， 对， 对吧？ 对，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sometimes why， 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我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学这些了，因为我们就是有那种儿歌 A-E-I-O-U Sometimes Why，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为了在教孩子就是哪一些是元音， 嗯， 哪一些是辅音，所以元音就是 A-E-I-O-U Sometimes Why，然后有时候 why，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听到 Phoebe 讲的时候，他这里有一点像唱出来了，就是 cause you know sometimes why 哒哒哒，然后就是在应该就是再回到那个儿歌的那个说法 哦， 对， 顺口就改了一下儿歌，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你懂的，然后 sometimes why， 然后就是因为当时小时候就需要唱出来，然后有人解释 why 有时候是元音，有时候不是， 就说 a e i o u 是元音，有时候呢 why 也是， 对 sometimes why， 所以就编了一个童谣顺口溜， 对对对，因为他有这个 e 的发音，这个时候是辅音，然后有 e 的发音，这个时候是元音， 对，因为 why 就是一个半元音， 对，因为国外的孩子没有音标，不学音标的，所以就只能看这个字幕、 oh, 对 好 yeah、 I also have something else for you， 对他就说、I also have something else for you， 好，这个时候他就说哎，我还给你带了别的东西， 然后 Lizzie 就非常不开心的说一个 saltines， 看他的样子都面无表情的没表情，就是说这是什么东西， 嗯，又送什么，又送 saltines 吗， 咸饼干吗， 对，就是咸饼干盐巴饼干， 他不想要不想再吃了， 他不想再吃那些了，对，可是肯定就是 Phoebe 总是给他送这个，嗯，因为就是能顶饿，他同时也可以留很长时间，因为他里面盐很多、 嗯、 所以就很适合Lizzie 这个生活状态 啊、 可是就应该给他送太多了，自己都吃腻了，就是 saltines 又来了，能不能送点别的呀？又这些， 对对， 哎呀，架子还挺大。 嗯， 菲比说， Phoebe 就说 ，No， but would you like $1,000 and a football phone？ 哎，你想不想要 ？Would you like、嗯、向别人征求意见？ 对， 你想不想要$1,000和一个足球电话？ 对。就是他被送的那些嘛， 你想不想要？ 对， 然后顺手呢就把他的那个 就递过去， 递过去给他。 对，然后 Lizzie 呢，他的反应就是 What？ 然后就把那个打开的时候看到， 啊、 对，他就说 Oh my God， there's really money in here。 哇，天哪，这里真的有钱，有真钱。 对。 不是说着玩的，是真的有钱， 这里面真的有钱、啊、然后 Phoebe 就很真心的，我知道啊 I know， 是啊，就是这样子啊， 对，是我放的进去的，对， 是啊。好，然后我们看一下 Lizzie 现在的这个当下的反应是什么， 他就说 Weird girl What are you doing？ 奇怪的女孩，你到底要干什么？ 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怕了，不正常， 怕了你了， 怕你。 上节课我们学过了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对， 哇，那这次你说的好快， 这什么意思？对，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当语气变化的时候、uh-huh. 这个 what are you doing 对， 就不再是说你在干嘛呀， 对啊，嘛呢你啊，干啥呀，这 那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呢就是有一点像你带着怀疑心问着别人，就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想干什么， 对，你想干什么，就是那种感觉，对，你问这些是干什么的，对，你为什么想要知道这些，或者你为什么突然间没有任何原因给了我那么多钱、 嗯、 你肯定是要怎么样有一个目的， 你有什么目的， 对，你有什么目的，这个问法，你听他的这个语气呢就是一个你有什么目的的一个语气、嗯、What are you doing？ 你有什么目的， 对， 你看同样是一个 What are you doing？ 对， 哎，真是不一样， 嗯，啊 What are you doing？ 你想干什么， 对，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想干什么， 对，你想干 什么意思， 对，然后 Phoebe 他就 No I want you to have it， 你看他 Phoebe 可以感觉到就是对方的这个怀疑心 啊，他的那种气氛他感觉到了， 对，然后他就直接说 No， 就别这样，就是没有那个意思，然后就说 I want you to have it， 我希望你呢能够接受， 对，我就要你接受 I don't want it， 因为我不想要，对，我不想 I don't want it， 其实作为外国人这方面也挺直接的，要是我们要给别人送1000块钱的话，我们不能说我不想要， 对啊，就是而且这个你看一下 I want you to have it， 你刚刚的这个中文也突然间会感觉说不出来， 哎，有点断， 很奇怪的一个表达，因为中文我也没法表达 I want you to have it， 这个它字面的意思就是我想你有这个东西，就好奇怪，就没有意思。 中文可能会说我就是要给你， 对，或者你拿着开心，或者你拿着这个可以， 我希望你有它， 对，我希望你， 字面意思是这么说吗， 对，就很奇怪，可是英文的这个 I want you to have it 其实还是挺 有感觉的，是一个有感觉的一句话。 怎么个感觉呢？ 就是有灵魂的，就是别人这样、哎、就是它不是空虚的一句话，就是那么字面的，它就是我是希望你可以拿着这个东西，然后因为你拿着这个东西开心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哦嗯、我希望你拿着这个东西并因此而开心感到舒服。 对对对，或者也有别的意思，看上下文，就比如老板可以给一个手下的一个员工说这一句话，然后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信任你，你知道吗、哦、就是或者我尊重你、 哦、 或者你赢得的，就是不同的上下文中这一句话呢是有不同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它就是比较有 soul, you know, 不是它字面的意思。 哇。 嗯，它很多的意思在里，就都看上下文。 不讲都不知道灵魂啊。 对。就挺有意思的。嗯。 哇，这句话生活中它是有温度的一个句子。 嗯。 有灵魂的一个句子。 嗯、对。然后后面就接着说 I don't want it. 我不要。 接下来这句话也挺直白的，因为我不想要。 对，因为我不想要。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笑点。因为前面的这句话是非常有 it's very powerful, 很有力量， 对， 很温暖， 对，然后就他在这个语境中这意思呢，就是 Phoebe 是同情心，想要 Lizzie 可以有这个钱，结果后面呢他一说 I don't want it, 就把他前面的这句话的 power 全部都给消掉了， 打破， 就变成他只是他字面的意思，我要你可以有这个钱，因为我不想要，你知道，所以他这句话这样说的时候呢，如果你不了解前面这句话的这个深刻的这个意思，他就不搞笑了， you know, I want you to have it, I don't want it, OK? 但是他也没说错。 对，没说错，没错，可是就有时候 Phoebe 就特别字面。 对，特别字面。 Yeah.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前面是一带很充满爱的句子。 对。 啊，就说，哇、哦、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拥有它、嗯、获得它，然后给你带来好生活。 对。对， 后面一句话说，因为我不想要。 因为我不要这个东西。对。所以给你吧， 鲜明的反差。 嗯， 好 ，Liz 这个时候就推脱哈、啊，就说啊，不，不要，不要哈。 对他有自己的一个 code。Lizzie also has a code。 Lizzie 也是一个有自己原则的人。 对，他就说 No, I have to give you something。 哦，他说不，我得拿点东西给你。 对对，我不能就收你那么多钱， 我不能白白接受。 对，我们应该有一个交易。 对，我不能白白接受，你凭什么给我那么多呀？ 对 ，I have to give you something。然后 Phoebe 就哦、oh, ，that's fine，no， 就是不用就可以了，就这样行了。 好，口语里的这句话呀，叫做 that's fine。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就这样吧， 都行， 就行 行可以的， 就可以了，这样就行，不用再怎么样。 这样就行了、 嗯、对，这样就行了，嗯， 如此妥当。 然后也可以就是嗯，别人刚刚说的那句话呢，你可以，他有不同的意思，他有时候可以就是 that's fine, 我同意，他也有可以就是啊，那其实不用麻烦你 啊，不用麻烦， 对对，中文的这个、 啊、不用麻烦， 不用麻烦你，英文有时候也可以用 that's fine 代表 啊，这个点很好、嗯、啊，您不用麻烦，不用麻烦， 对 that's fine, 现在这样就挺好了，您不用麻烦， 对，然后这个他的这个用法就是不用麻烦你的这个用法 that's fine, no that's fine, 哎，如果你要到别人家做客去，那主人忙着给你端茶送水的、嗯、是吧， 对、啊、 你可以说 I'm fine, 对对对对， 你可以说， 然后那个这个 I'm fine 就是我现在状态挺好的， 挺好的，您不用忙活， 你不用，对，所以这个就是其实也就是不用麻烦你的意思， 对、嗯、That's fine, 就现在一切挺好的、 mm-hmm. 啊、哦，很 OK 的、 yeah. 来吧，连读、 这个就是其实我们需要练习的是这个连读概念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气流一致 OK, 就是你送出一个两个字的声音中间不要断，气流是一致的，也千万不要在一个字上头重脚轻，所以你听一下这个 That's OK, 首先它是爆破 OK, 不是 That's, 是 That's有一个词的音，从这个词的音，你得持续这个思的音，一直到 F 的音 ，fine。所以你听一下 ，OK，that's、okay? fine。你有没有听到这个思转折到 F 的时候呢？中间没有任何变化，是非常一致的。听一下 ，that's fine。你有没有听到 ？That's fine。 对 ，That's fine。然后这个，这是如果你能把这一个学好呢，你以后学剩下的连读就简单多了。很多的学生就是在学这些连读或者什么，有时候会卡着这些规则和规律上，然后忘了它这一个核心概念，都是为了让你可以一口气一致的、连贯的、持续的从头说到尾。然后这是为什么？就是你这样说话的时候会感觉比较舒服。 嗯， 对，而不是一字一顿的。That's fine, that's fine, 这样说的时候当然不是错的，发音是完美的，可是还是感觉怪怪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不一致。 OK，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新同学可以练这个、概念，用这两个字 That's fine。 That's fine. 对 that's fine. That's fine. 对 that's fine. That's fine. That's fine. That's fine. 对，那同时后面有一个 fine， 这是一个双元音，大家注意别发成 fan。OK， 它不是 an， 它也不是 an， 它不是 an， 都不对，是 a e。OK， 它是一个双元音，要从一个 a 滑到 e， fine， fine， fine。 对 fine。 Fine. Fine. Fine. 对 That's fine. That's fine.、 Mm-hmm, 对 I'm fine too. I'm fine too.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你看 you? 我们这个 fine 都没读对的。 yeah. Fine.、 Mm-hmm, 对。 实际上是这么来读的。别看它简单新同学建议练习。 嗯。 Lizzie 这个时候呢就拿出了一顶特别奇怪的帽子。 yes. Okay,、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文化点。一个 tinfoil hat, tinfoil, 这个中文怎么说 锡纸。 对锡纸。帽子 hat,、 啊、 就把它做成一个帽子的形状然后就戴在头上。一般就我们刚刚前面聊过了就是、homeless people 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设定。就是一看到的时候会有什么想法。然后一方面呢就是有这个 tinfoil hat。直到现在呢你一说到 tinfoil hat 呢说一个人 tinfoil hat 怎么样就是在说他是神经病。 哦、 对。对所以他就是有这个意思了现在。然后这些人呢一般他们是有一种现在我们比较了解的以前不太懂就是一种病就是会非常的我们叫 paranoid。 会抓狂。 嗯然后这个 paranoid 呢就是充满的怀疑心。那个人为什么在看我是不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他是不是在可以看到我的脑子里在发生什么 嗯 所以就是这些人有时候呢就会开始要防止别人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窥视他们 然后就戴上一个 tinfoil hat 其实很多的这些人都会在最后呢想出这一个解决方案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可是就会用这个怎么说 tinfoil 就是锡纸 对然后就把它做成一个帽子戴在头上别人就不能看到 轻易的看见它 不是看见你的脑子里在发生 在想 什么对 一种外部的 cover 对就是可以保护你的脑子里面的 thoughts 别人也没法影响到你也没法控制你什么这样 so it's very common 所以 you know 就直接问 would you like my tinfoil hat 哇我就把我的这一顶神奇的帽子哈 对 送给你怎么样 然后你也可以听到有笑声因为这是其实是一个特别 you know 常见的一个梗 you know 然后就是他就直接拉出了一个然后就给菲比然后菲比还说了一句 no because you need that 不用给我因为您留着您需要 他说你比我需要这个东西是你比我需要而且他说的这一句也有笑声因为就确实是这样的对吧对菲比来说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用的对 Lizzie 来说呢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嗯 对吧所以就是这你比我更需要 because you need that right 然后就说 no it's okay thanks 好他还是拒绝了 对 然后 Lizzie 这个时候还是坚持他说那我得做点什么 对一定要做点什么他说 please let me do something 第三句连读、 uh-huh, 这个很常见而且就是别人就是yeah 对就是怎么说啊一定要平等一定要公平怎么样都得公平所以我如果我没法送你一个东西或者还你一个什么东西或者给你这事儿 AA 制那我至少得做点什么就是他所以他是就跳到最后一个方式就是 let me do something 英文很常见这句话有时候呢就是要帮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会说 let me do something 所以我们就会说 let me 这就实际发音就变 let me OK let me 所以这两个字的组合就发 let me 就行了然后 do something 这里呢就没有变化了 let me do something let me do something 只有前面的这个 let me 发 let me 所以这句话还算是最简单的 对 let me do something let me do something 对 let me do something let me do something please let me do something 让我做点啥 对对 please let me do something 对 你看你在新的年轻同学去做实习的时候到人家公司里去要勤快点主动去跟那家老同事说 let me do something 对这个非常好这个代表你是一个 very 怎么说 you'reA self-starter, 我们怎么说动力有动力。 哎有动力的人 是这样 想干事儿的人。 对对对对对不喜欢坐在那边闲着。 Let me do something. He's a self-starter. Let me do something. 你看、这句话就用得很好，年轻人可以用上嘛，就是主动一点啊， 对，非常主动 do something， 不要等着别人给你派活， 对对对对，主动就是这个词， 主动点。好，菲比就说那好吧， 他说 OK all right， tell you what， you buy me a soda， 你给我买汽水， and then we're even， even，扯平， 对，我们就平了。 之前我们讲过这个词 ，We're even， 我们的状态就是平的 ，We're even。 这样吧， 对， 你请我喝汽水。 然后这句话呢，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一定要公平，对吧？ 是， 对，所以就是这个 even 呢，就是一个这个比喻嘛。And then we're even， 我们的状态就是公平的， 就是平等的了， uh-huh， 我们谁也不欠谁了。 对对 ，And then we're even，OK。就这样， 好，最后一句话是算较长的一句连读了。 Yes， 所以这里呢，他就说的一个 all right， 然后特的音省略 ，all right，all right， 非常快， 很快， 因为它本身是没啥意思的 ，all right， 他就说 you buy me a soda， 然后这个就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buy， 别发成 buy，OK，I、okay， 的这个音是不对，是双元音 buy。然后就说 me 跟 a， me 跟 a 之间会有一个很轻的一个 y 的音 me a， you buy me a， you buy me a soda， OK， 然后 soda 也是双元音 so， 大家注意嘴唇要读起来 so soda， 后面呢 and then and 我们弱读成 n， 然后这个 n 的音呢，大家最好是咬舌尖 n。这个是因为我咬舌尖，这样你接着发 then 就比较容易一点，就不可能会发错，发成 and then and then 这样啊、and then 咬舌尖 ，and then 后面我们有一个 we are， 我们就发 were，OK，、okay? and then were，and then were 跟 even 的 e 要连读 worry。有一个 re 的音，这个就是最难的一个部分。r 的音连读到 e，re，re， and then we're even， and then we're even， even， 对 ，even， we're even， we're even， we're even， 然后这就是 we are even 的意思 ，we're even， we're even， 对，这个 e re 的音节可以稍微高一点，它可以加一点重音， 哎、 我们就平了，对吧？我们公平了，谁不欠谁 ，we're even。Da da da, we're even. We're even. 对 ，and then we're even. And then we're even. 对 ，and then we're even. Or then we're even. 对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对，就是这么说的。 We are even. We're 就行了。We're even. 对 ，we're even。这要求很多嘴唇的动作 were 开头是一个嘴唇要撅起来的 were 到二的时候呢卷舌然后再来一个 re 的音要动嘴唇后面 v 的音呢要动下唇所以连续三个音节呢有不少的嘴唇的动作会比较难一点大家慢慢的来有可能嘴唇会打结没问题慢慢的来 好、 okay、 尤其是这个 were even were even 对这个 Reven， 对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同学们会觉得这是最难的部分。 对，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最难的部分。 嘴唇都麻了。 We're Reven， We're Reven。 所以前提是你得把那个 re 得发对了， yeah. 发错了，那这个整体就会影响。 We're Reven。 好，这四句连读呢，大家按其水平来自行选择。我们请老师给我们做一下连读示范。 OK， 那我们今天是四句话。OK， 第一句是 Do you pick out。The vowels.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第二句 That's fine. That's fine. 第三句 Let me do something. Let me do something. 最后一句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And then we're even.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遍今天的情景。 I brought you alphabet soup. Did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Yes, but I left in the Y. Because, you know, sometimes Y. I also have something else for you. Saltines? No, but would you like $1,000 and a football phone? What? Oh, my God. Oh my God, there's really money in here. I know. Weird girl, what are you doing? No, I want you to have it. I don't want it. No, I have to give you something. No, it's fine. You know, do you want my tinfoil hat? No, because you need that. No, it's okay, thanks. Please, let me do something. Okay, all right, I'll tell you wha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Okay? 好，今天的课堂情景就到这里。 嗯， 接下来我们检查一下上周的作业。 嗯，上周我们是五句话。第一句是 What are you doing? 第二句 I can't help it. 第三句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第四句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最后一句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你会选哪句来进行练习呢？我们有请出今天参与课堂挑战的同学 M. I can't help it. OK, 这个 I 别发成 I. OK, 这是一个中式的发音。 You are? What are you doing? Water, 这里要放松。OK, 你现在是 water, water, 这是比较一字一顿的。OK, 要连贯一点。 Spring. I can't help it. 这个不错 can't 的这一段呢特别好可是结尾的 n 没有听到舌尖顶上颚 Shirley What are you doing? 这个说得非常好就非常好 加油啊 Nicole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This is the 这个 is the 要继续练习这个 the 的音没听清 Vicarious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Could even 的这个 de 的音舌根再高一点 周燕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这里要滑动嘴唇 OK You 小白兔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Same 发成了 CA 的音了、应该是 AE 不准确 Maggie What if I said I could do my things out for you? I could even 这个 V 的音发成了一个 W Could even、所以就变成 温 了 Carrie, I can't help it. I can't, 别发成 can. Can 有一点往上的感觉，可是，一般我们否认的这种字呢 ，can't 是降下来的。 Anna,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Out 的 t 该省略。 紫水晶 I can't help it. 每一个字都太钝了，你要把它说成一句话一样。Okay. 一宿余下。 What are you doing? Water 最好是卷舌 Water 的这个其实可以更放松一点 儿。范范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What if 发成了 do 这里有一点嘟嘴的动作了嘴唇放松 What if 好啊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Suppose 跟until 之间顿了太久了 OK 然后 born 别发成 born 这个嘴唇要分开在最后 born 人在旅途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这个 suppose 你发成 per 有儿化音舌头要变平 per OK per Coco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Babies born 这个 babies z 别发成 babies z 这样就多了一个音节了 幸运快乐猪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Until 别发成 un OK 它是一个 n 的音得顶舌尖 Monica What are you doing? Do 要有一个滑动别发成 do 伟伟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Baby 别发成 baby OK, 只是就会导致一个口音。 那就成了 Justin Bieber 了。 Yeah, 或者就是比较那种说唱的那种突然间就很特别霸气的。然后剩下的就很正常了所以。 好玩啊。天平。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这个非常好那个 bay 的这个双元音然后 lay 的这双元音需要滑动的更饱满一点。 飞。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你需要就是放松，你现在每一个音节都太头重脚轻。Until 放松， 放松啊，小屋鸟巢。 What are you doing? Water 不能发 war， 变 war 了， 就 war 的这个音就差很多。OK， wa 就可以了。 欢。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Baby 别发成 baby。 就特别霸气的特别帅的一个。 咋着了，大家都 baby 了。 然后如果你 baby, 一般不是代表就是宝宝的那种 baby, 而就是那个 like somebody you love 的那种就特别帅的。 甜心宝贝的。 对对，就是这种的。 baby,baby,baby,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嘻嘻。 I can't help it. 阿姨结尾的一要发出来，不能发 I can, I can, 这样。 英竹。 Suppose.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Okay, suppose, 别加儿化音 per, 这样。然后 until, 发成了 until 了，刚刚动嘴唇了。 Lenny. 来。 I can't help it. Can, 最好是降下来一点的音。如果你说 can, 的往上飘，一般不会被理解成 can't.这个字 ，OK, 因为它一般都是往下降的，狠一点的说法。 大少 ，What are you doing？ 哎，声音咋那么小啊？再来听啊。 What are you doing？ Do 开头嘴唇要放松，不要先嘟嘴，这样嘟嘟这种，因为这样那个元音就变模糊了，不清楚了。 啊，嘟嘟。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这个不错 ，laid off it 需要连贯一点 ，laid off it。这样你是每一个音节都在送一次气，确实是有连读，可是没有连贯。 ID.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不错，这个 What if I said 这段要注意，加一点感觉，现在太平了。What if I said I could 哒哒哒哒哒哒，太平了，你要加一点重音。What if I said I 就是 What if I said I, 你要注意一下，它是有这个重音的。OK. 闯堂兔 ，I can't help it. Can 要发 can 哦、oh. 要往下降， 山下蓝牙。 Hey,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Said 结尾呢，干脆的停顿，舌尖要顶上颚，你不能发 say 这样，会导致误解的。 Tippy,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Until 这段要放松，不是。就可以了 until until 对放松 Sally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this is the same 而不是 this is the same 这样就这个重音不对了是 this is 而不是 this is 语音语调是大问题 yeah 漫天飞雪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你的原音需要发的饱满What if I 不要发 What if I What if I 这些音都太钝了、 oh. 容易导致误解 春暖花开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完美这个就完美了 厉害橙子的梦想 Suppose until the baby is born I laid off it 你的所有的双元音和正常的元音嘴巴都要张开你现在嘴下颚太僵硬了 Until I这些原因就听不见了，都变不清楚了。 放松一点啊，张开一些。 对，嘴巴张开，自信一点。 例子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sing down for you? What if 发成了 What? OK, 所以这些原因没有发出来。What if I 而不是 What if I? OK, 丫头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Kinda 的这个给丢了。OK, 所以这就会导致误解。Kind deal 跟 kinda deal。 微笑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 Do 开头嘴唇放松结尾才嘟起来别发成嘟嘟的这个音 乐了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不错 I could even 这段呢别太顿、I could even da, da, da, da, I could even I could even da, da, da, da. OK 这就是要连贯要连贯 克里斯 Brian Suppose until the baby is born I laid off it 这个不错 I laid off it 这里有一点开始一字一顿了 I laid off it da da da da OK 吴敏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再来一次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This is the z 给丢了然后因为这样呢丢了一个音节了后面的 deal 别动嘴唇 他说 This is 他就有 same kind of deal 他有点 this the same 就 same 差不多是 same 对 就是 same kind 对就是很多的音都你慢一点来 OK 你慢一点来然后注意到细节有一些原因没有发然后 对，你刚刚说的 same 的这个 m 也好像 没有读出来， 变后鼻音， 变后鼻音， 刚刚对， 心。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Same， 可以听到你有一些滑动，可是不够饱满，因为你的开头嘴巴没张开，变成 c， 应该是 sa same、嗯。 Linda， What if I say I could even think self for you？ Even 的 v 没发，然后 said 你发成了 say， say 是它的现在时，应该是 said。是过去时， 哎，所以综上所述啊，就是大家先不要求速度， 嗯 啊，先要把那个细节啊先把握好一点。 It's always form first， 先来就是姿势，然后对，就是 form and then speed， 然后再是速度， 然后 and then power， 然后再是力量， 对。 那跟我们的学习很有， 都是 所有的学习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的， 技能学习都是这样。 对，那如果是语言，那 power 你要把它 you replace it with 感觉 with emotion， you know， 嗯、 所以就是 慢慢来， 对语音语调， 慢慢来。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持续练习，嗯、下周见， yeah, 持续 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冬奥会的运动项目，今天的项目是高山滑雪 Alpine skiing。 Alpine skiing is a sport in which one descends a mountain on skis along special routes, with the time of descent being recorded precisely. Currently, alpine skiing includes 10 events, 5 for men and 5 for women, including downhill, super G, giant slalom, slalom, and super combined. The rules are the same for all events, only the courses differ.The aim of all events is for the skiers to get down the mountain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Alpine skiing 就是高山滑雪。在高山滑雪中，滑雪者沿特定路线，脚踏滑雪板从高山滑下，参赛者的滑下时间将会被准确记录。目前，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设十个小项，男子和女子各五项。分别是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和超级全能。高山滑雪所有项目的规则都是相同的，只是赛道不同，所有项目都需要滑雪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下山，总计时间最少的选手将获胜。高山滑雪运动于1936年冬奥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关高山滑雪的冬奥英语词汇。Alpine， 高山。Alpine 的拼写是 A-L-P-I-N-E， Alpine。这个单词记住了吗？高山滑雪是 Alpine skiing。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也请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